兩邊去平衡啊嘛。咁唔係話淨係去睇住個疫情啦，咁係有喘息嘅機會喺嘛。起碼咧喺喘息機會嗰個中間點嗰度咧，我哋係咪可以令到自己唔好咁上先嚇？咪如果醫翻好個病，令到自己仲係好半條人命咁樣就即係雖然個病就冇咗，但係半條人命咁就唔係我哋想見嘅嘢啦。 阿斯立德可唔可以講一講咧？即係對於商界或者商務嘅人士嚟講啊，零加七同零加三咧嘅分別程度會係點樣咧？ 零加七同零加三，咁當然係零加三係即係有三日嘅觀察期咧，係會靈活啲啦，係咪？即係你起碼上係少咗四日去觀察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係咪都係可以再行前多一步咧？甚至乎係零加零咯，係嘛？因為你環顧喺其他國家嚟講，點解佢哋係全部都係？取消咧，唔通佢哋唔顧及市民嘅生命安全咩？係嘛？咁但係因為佢哋嗰個可能佢哋取立個嗰個數據咧，係雖然有疫情啊，但係唔係好殺傷力好大，而唔會話係嗰個死亡率好高。咁喺個平衡點嘅上邊咧，我哋係咪香港政府亦都要採納佢人哋嗰個數據咧？咁有咁多個國家有佢哋。我想他們的醫療體系都不是說雖然是先進國家我們香港來說都不會說比得他差的嘛。香港的醫療體系香港醫療的水平呢我想是在世界的前列的。那我們不會說滯後得那麼緊要是為什麼不跟他一起去走呢起碼我們都要行一個零加三我覺得。 讲开零加三、零加零呢啲安排啦，咁就其实咧，我都见到有一啲声音咧，就建议政府不如咧就要求一啲入境人士系可以即系装一啲居中程式啦，譬如好似日本咁样，就换一个免隔离嘅安排。商界咧喺呢个建议上面有冇啲咩睇法咧？ 咁梗系有个追踪又唔使隔离，咁啊梗系好啦，系嘛？即系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咧，系可以帮到嗰、那个，起码上睇到唔使去隔離之後咧，就測試到我哋嗰個回復翻正常嗰個經濟條件係咪可以快速啲係回復翻正常埋反彈咧？因為亦都要考量，就算你話而家零加零啫，係咪可以將個經濟馬上去復原咧？我睇嚟都仲係有一個問號喺度嘅，因為好多嘢而家都變咗啦。除咗疫情之後咧之外咧，仍都有個戰爭啊。物料嘅短缺啊，油价嘅不稳定啊，通胀啊，美国嘅加息啊，都样样都系负面嘅，样样都系唔系好嘅消息。对于我哋营商嘅条件啊，大都折扣，亦都系好大嘅问题。就算你马上零加停，我睇嚟咧，都系仲系有一啲好多不明朗嘅因素要克服嘅，我覺得唔係話咁樂觀嘅嚇。 但係譬如頭先阿林鄭都提過啦，即係有一啲就話即係好似仿效日本咁樣咧，裝一個追蹤嘅應用程式咁樣。其實你哋估計啊，以外國要嚟香港嘅商界人士，佢哋對於呢一點咧嘅睇法會係點樣咧？ 外國咧都一向嚟講咧比較自由啦，咁覺得我哋香港都咁嚴謹嘅一個防疫嘅措施咧，好多都暫時都係觀望嘅，即係唔想嚟住，因為你仲係嗰啲好多都係驚百萬，我自己唔知仲有冇中啊嘛，嚟咗之後啱啱係突然間中咗招嘅，咁要去竹篙灣，好多都係聽到依樣嘢係好驚嘅嚇，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如果係喺有條件之下咧。是应该是取消这个这么严谨的或者不取消都是一个放宽一点来到有个争取有两三个月起码有两三个月的喘息的空间都好过说完全一路这样压下去呢就未知道个路线图怎样是几时望到家乡呢是吧几时先望到曙光呢咁其實呢個唔係話一個短嘅時間，嚟三年你捱得幾耐咧？咁啊，事實上你而家個市況係非常之差，亦都好多 唔單止係一個消費品嘅行業啊，或者餐飲啊，或者其他所有嘅行業都係好差嘅啦。而家啊，咁我哋香港仲要捱得幾耐咧？咁樣嚇，要真係要諗諗嚇。 嗯，都想同你傾下，即係我哋同我哋嘅競爭對手啦，即係嗰個新加坡之間嘅競爭關係。因為新加坡就早咗我哋一年時間就已經開咗關啦。咁而家其實論開關嘅速度上面，我哋就點都輸咗俾新加坡先噶啦。咁但係長遠嚟講啦，即係我哋而家流失咗一啲，譬如生意啊，流失咗一啲賽事啊，或者一啲即係活動嘅參加者啦。咁佢哋長遠嚟講會唔會回流翻嚟香港咧？你認為即係視乎一啲咩嘅因素？ 好难讲嘅，呢啲好多嘢咧，幸福唔系必然嘅。有好多人讲话，暂时性嘅啫咁样。但系你唔排除话，你呢啲嘢咧，好多时咧，你流失咗之后咧，系会唔会翻嚟都未可预料嘅。好多嘢会影响到嘅。咁我哋就唔好话咁乐观咧。但有阵时要危机处理，一定要唔好。输俾人哋咯，起码上我系有一啲措施，唔好俾人哋越取越攜啊！你唔做，人哋又做；你一下唔做，人哋又做。咁点解人哋有条件做，你冇条件做？新加坡唔会比香港嘅地方啊，各方面都系比香港细。一直以嚟，佢都系想向香港学习，同埋想争取香港嘅所有有利嘅嘢，金融嘅嘢啊，展览业啊等等。咁你而家垂晒手，任得佢攞嘅。咁我真系睇到，我作为香港人喺度土生土长咁多年咧，都未见过咁嘅情况。咁我觉得真系好心噏咯，唔系话净系我自己讲嘅。我哋咁多会员啊，咁多啲朋友啊，坐埋都系觉得系好。即係個心情好唔好之餘，都話就係好好心傷咯。咁我哋係咪一定係要，就算我跛咗一隻腳，我仲有一隻腳行到嘅，我都要攞下拐杖趌下趌下去行啊嘛？唔係話我因為一隻腳傷咗，我唔行落去咁樣，一定要諗辦法咁。商界嚟講，或者做生意，我哋即係俾人哋搶咗生意，我哋要諗辦法點樣將嗰啲生意搶翻嚟，唔係話隨手任人搶啊嘛！呢個就係都係做廠或者做商做營商嘅嘢，亦都係放大啲嘅，都係一個地區同地區嘅一個嘅競爭啊嘛！咁我哋唔同人哋競爭，咁你放曬俾人哋，第日你想掹翻佢翻嚟咧，我真係好驚咯！咁香港仲係靠咩嘢維生咧？香港係冇乜天然資源嘅，係嘛？香港係靠我哋嘅人才啊！人才的交流啊，國際的人才啊，等等創科啲嘅人才噶，咁你唔放，咁你又邊啲有啲人而家亦都有啲移咗民，咁實在係我哋都兩難咯，唔知點樣好啦，未來都唔知點算。 嗱，但係斯諾德你哋嘅評估咧，因為香港防疫措施嘅放寬咧，就比起其他嘅地區咧係比較即係審慎啦，同埋慢咗一啲啦。咁未來啊，如果要爭取，譬如頭先提到新加坡，即係已經係流失咗嘅一啲嘅可能係生意啊，或者係展覽啊等等翻嚟，其實你哋評估即係大有冇話即係可能要係幾耐時間香港可以有機會，或者要有啲咩條件香港先可以爭取翻呢一啲嘅種種嘅生意咧，翻翻嚟啦！ 我睇嚟咧都要俾多一兩年嘅時間，因為有啲公司咧，佢係外國公司咧住香港嘅跨國企業，咁佢一旦遷嚟咗咧，去咗新加坡，佢租咗喺嗰邊租咗寫字樓，佢就落腳嗰邊。咁你除非有好多其他有利嘅誘因嘅條件啦，或者係佢要落嚟香港啊，作為去。開發中國嘅市場喺呢方面，或者可以吸引到佢翻嚟。但係如果慢慢如果呢一方面都佢哋唔睇好，或者喺新加坡啊或者其他嘅國家都有呢方面嘅可以發展得到嘅，咁未必係翻到嚟嘅。即係如果係我哋應該，如果係放寬啲嘅嗰個呢一個疫情嘅嚴密嘅措施咧，咁我諗馬上去做一啲工作啊，或者説好香港啊，咁即係而家都個個都話説好香港，我覺得如果説好香港咧， 冇乜嘢比我哋开关更加有利说好香港咯、嗯。因为如果你开关就系一个更好嘅说好香港故事啦。 好多谢李史立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990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5827宗本地感染，再多17名患者离世，年龄由55至99岁。另外有5间安老院舍同2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7名院友感染，合共28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学校方面，呈报746宗阳性个案，分别嚟自520间学校。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而家比较清晰见到疫情稳步向下。佢呼吁未完成接种疫苗嘅市民，特别系一老一幼，要尽快接种，让社会迈向复常嘅步伐。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政府理解市民同社会关注疫情防控措施，一直因应疫情发展作检讨。而疫情近日有回落迹象，政府将会适时推出优化措施，适当时候公布详情。他说非常重视专家的意见，政府会在医疗系统能够复常的情况下考虑任何方案，包括零加三或者零加零入境检疫安排。不過，盧寵茂強調，政府有責任保障全港市民的生命健康，醫療復常非常重要。有關系統已經由早前疫情反彈期間影響大約3-4成服務，到現在開始回復，目標盡快回復大約80%正常服務，到時就有空間提升社會和經濟和對外連接的動力，而疫苗接種能夠加快復常，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美国联储局加息 0.75 厘，连续3次政策会议相同加息，亦都是今年内第5次加息，合共加幅3厘。本港多间银行都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 0.125 厘，汇丰、中银香港和恒生的港元最优惠利率由年利率5厘调整至5.125厘，分别在明日下星期一和下星期二生效。渣打的年利率由5.25厘调升至5.375厘，在明日生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日本下个月起将会进一步放宽边境管控措施。正在美国纽约访问的岸田文雄在一场宣传日本食品的活动中提到，9月起入境日本人士已经不再需要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当局下个月将会再放宽边境管控。日本传媒报道，当局正是考虑废除每日入境人数上限，开放外国旅客自由行和重启短期入境免签证等政策，政府正在就此协调。在日元贬值的情况下，期望借此吸引更多外国旅客访问日本。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连翔道，因为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丽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现在沿着青葵公路的车辆暂时不能够通往连翔道去尖沙咀。巴士路线 41A 是需要改道行驶，就是九巴的 41A 是需要改道，揸车的朋友经过都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在连翔道尖沙咀方向，因为较早前的意外事故，近住海丽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青葵公路的车辆暂时不能够通往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另外，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几分钟前清理好，交通繁忙，龙尾而家去到星河名居。而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映月台。 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汇船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芜湖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中国成立，面对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就有这个坚持。 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任何外国势力拥有特权的时代，已经一去无回头了。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咁就唔配领导全国人民。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边个会喺你做运动嘅时候陪你一齐喐？紧张嘅时候陪你打气，惊嘅时候同你一齐惊。讲紧嘅就系你嘅心脏啊！要好好保护心脏，它才可以陪你走更远的路。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正另一点世界心脏日系列，同你一起护身护心。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嗱，林志恩啊，刚才我哋就同咧即系厂商会嘅会长啊史立德倾过啦，都讲到咧即系零加七同埋零加三之间嘅分别啦。当然对于商界嚟讲咧，最好就系零加零啦。咁但系都可以仔细去谂，如果个措施由而家嘅三加四变做系零加七，又或者系零加三，其实最能够受惠嘅系唔系真系商界咧？定是可能是对于本港的其他的产业界别有它的吸引力呢？因为譬如刚才都讨论过一点，就是如果你还是零加七也好，零加三也好，你依然是拿着个黄码，其实你有些地方都不能够进入的食肆或者一些表列处所。这个对于一些商务的人士来讲，又会不会构成一些的任何的影响呢？ 还有就是如果你刚才讲话受惠，我想到其中一个行业可能是旅游业，但就是讲紧香港出去外游，因为我哋翻嚟会方便咗，即系就唔使住检疫酒店。咁但系系咪吸引到人哋嚟咧？咁呢个就系另一个问题。即系如头先你所讲，就系因为外游嘅人嚟香港就一定饮饮食食噶啦，即系冇可能系拎住个皇马喺香港可能等即系三日或者七日的時間都不去出去外面吃飯的嘛。另一樣可能都要做的配套就是那些檢疫酒店怎樣轉身，因為之前呢我們試過由七日酒店檢疫轉做三日，當時那些酒店的即安排都有少少混亂的，即究竟多日可以放那些即外抵港人士可以離開酒店呢？咁樣，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配套上面嘅安排嚟。 根據咧而家即係有議員啦，就引述一啲嘅消息啦，話可能政府好快咧就會公布一啲放寬檢疫措施嘅方案，仲話咧可能會十月初就係實行 添。咁當然即係呢個詳細都要等待政府嘅進一步嘅公布啦。咁但係可能都要考量一下，其實我哋十月初去到實施係咪其實仲有條件可以再早啲咧？定係都會覺得其實都唔爭在嗰幾個星期啦等等。咁當然對於某一啲嘅廠家嚟到講咧，其實如果十月初去到實施咧，可能都已經錯過咗一啲嘅先機啦。譬如有啲人士就話，譬如以即係聖誕嘅檔期啊等等嚟講咧，佢哋已經錯失咗噶啦。咁但係調翻轉，其實係咪都即係起碼有做到，對於商界都可以起碼叫做有一個放寬咧？咁呢個可能都係值得考量嘅一樣嘢啦。咁當然另一樣咧，亦都係如果話係要制定一個路線圖嘅時候咧，咁我哋就需要咧定一啲嘅指標啦。咁嗰啲嘅指標究竟我哋係以確診宗數嚟到計啊，以入院嘅重症嘅比率嚟到计啊，定系以乜嘢嘅指标去到计咧？呢个可能都要谂得好清楚。 系啊，你讲到即系嗰个譬如我哋点样可以避免即系真系所谓叫逼爆医院，或者令到即系医院嘅压力太大咧？其实可能呢个都需要牵涉，譬如我哋调整一啲出院上面标准啊，又或者即系增加啲可以即系诊治新冠嘅一啲诊所啊，即系呢啲都有助于系减轻咧，即系开放咗嗰、那个國際關的時候咧，那個醫院上面壓力嘅，咁除了醫院要準備好之外啦，咁另一個大家一定會諗到嘅就係嗰、那個航空業嘅問題啦。咁因為我哋如果慢慢又可能由零加七去到零加三，甚至零加零嘅時候咧，即係嗰個航空個客運量咧，係咪追得上即係呢一個嘅開關嘅速度咧？因為大家都應該會聽過咧，就係其實而家咧有一啲嘅航空公司咧，其實都面對緊一啲好嚴重嘅人員流失問題啦。譬如今日明報就有一個關於一個國泰航空啦嘅內部報告啦，咁其實睇到咧一啲資深嘅機長咧，其實流失率都有成43.2% 啦，副機師長流失率就26.6%。咁究竟啦，即係航空公司請唔請得切人咧？或者即係因為過去咧，其實香港一啲檢疫政策啦，同埋閉環式嘅管理咧，其實都令到機組人員咧係即係有一個壓力喺度嘅。咁有一啲人咧甚至轉咗行嘅。咁究竟即係香港嗰、那個航空業能唔能夠係同步復甦到咧？咁呢個都係另一個問題嚟。 都唔單止係機師啦，譬如過去咧有一啲嘅航空業相關嘅工會咧，都講到，譬如無論係機艙服務員啊，或者係其他嘅同即系航空有关嘅岗位咧，都有一啲嘅流失嘅。咁你要短时间之内去请翻足够嘅人手，或者训练翻足够经验嘅人士，又会唔会系一件咁轻易嘅事呢？1872311，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零加七、零加三，又或者系零加零啊？究竟咧受惠最多嘅会系边一个嘅产业咧？大家都会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立法会议员江玉欢啊，江玉欢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嗱，江宽啊，较早之前咧就睇到啦，你自己喺个社交平台咧有一个贴文啦，就话即系数一数咧，新加坡啊，未来三个月啊，就话有600多场嘅会议啊、论坛啊同埋展览，因此亦都令到你即系忧虑到咧香港嘅竞争力嘅问题。咁其实你有冇即系去仔细了解过啊？究竟而家新加坡嗰个嘅会议展览业嘅发展系点样咧？ 我就冇去詳細睇過佢嗰個會議展覽業嘅發展，只不過即係話有好多其實一啲都係從商嘅朋友啦，佢哋都係好有經驗，佢哋好多時候咧就最近都同我反映，佢哋好擔心香港嗰、那個即係經濟嘅前途。咁佢哋就舉個例子，就話俾我聽，其實好多國際性嘅大型展覽或者一啲會議，佢哋話嚟緊嘅呢幾個月，其實都已經全部移師去曬新加坡，咁佢哋好想我代為反映，咁所以咧，亦都因為呢個原因，我就做咗一啲即係好簡單嘅調查啦，即係好似正如我喺我嘅社交平台裏邊講，咁的確當我睇咗嘅時候，即係我最初頭冇真係認真去到，哇！每一個去到睇，但係當我嗰日去到做一個好簡單嘅即係調查之後，我就好驚覺，即係發覺。哇！真係大大小小，即係我哋可以叫做乜都有，包羅萬有嘅，譬如論壇啊、國際嘅會議啊，甚至話展覽。未來嘅幾個月咧，我都見到其實真係好多。咁所以咧，大家都知道啦，展覽啊、論壇啊呢啲，其實都係要 花好多個月之前或者一年之前，其實嗰啲主辦嘅單位其實佢哋已經會去決定喺邊度搞。如果我哋而家嘅路線圖唔清晰嘅話，當然唔係你話開翻，其實啲人就下個月會嚟去做展覽噶嘛。咁所以呢一個我相信都係即係好多即係一啲咁關心呢一方面嘅朋友咧，其實佢哋嘅憂慮嚟。 嗱，而家咧，其實嗰、那個抗疫上面咧，我哋都唔係似得一年之前純粹係講抗疫啦。其實我哋而家都希望即係聯通翻國際，同埋即係重建翻成個經濟嘅。咁喺你心目中啦，嗱，因為而家十一月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國際城市。其實你最理想咧嗰、那個通關嗰個時間表係點樣咧？ 其實我自己覺得，相信到而家呢一刻為止啦。我相信大部分嘅市民咧，其實佢哋都覺得。我哋要去到積極同世界聯通咧，即係喺特別復常方面，其實一定係越快越好啦。你問一下市民大眾，我相信十個著咗八個都會認為要盡快。咁當然喺嗰個市民大眾嚟計，我知道有啲係話喂循序漸進啦，唔好一刀就話零啦，係咪乜都就冇曬啲限制？呢個明白嘅。有啲市民確實係擔心。我成日我有講過咧，就係話。由三加四去到变做零加几好呢咁。如果你话而家个个都话有啲人传话零加七或者有啲人亦都想争取零加三。我觉得最大嘅嗰个我哋要去做嘅就係话如果政府譬如下个礼拜或者嚟緊呢几个礼拜话要去变做零加几啦。咁最紧要嘅呢就係要有一个路线图俾到我哋市民睇到。由譬如零加七变去零加三或者零加零啊，系咪？咁究竟嗰个标准，政府嘅标准一定有个标准噶嘛？系咪？系咩嘢咧？同埋咧，要需时几耐咧？嗱，如果你冇呢个标准咧，第一市民嘅生活当然受到影响啦，系咪？第二咧，做生意嘅人点样可以去到？譬如话佢去到计划佢自己个扩充啊，或者佢做生意。佢完全計劃唔到噶噃，甚至話你話航空業咧，當然有影響啦，係咪？你放寬曬定係你唔係放寬曬？咁我相信航空業嘅朋友，或者就算酒店業、旅遊業嘅朋友，都要去到計劃嘅。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咧，市民大眾係冇曬計劃。就算我當而家有一個方向，那個方向就係盡快要復常，減少市民嘅不便，要便民利民。但係我哋而家。个计划好唔清晰。今日我听到阿卢局长出嚟讲就系话，嗱，如果个医疗系统咧就譬如稳定啦吓嘅时候咧，我哋就一步步好快就会复常。咁我哋而家其实市民听咗咁多个礼拜，似乎咧我哋就只系知道个医疗系统话好担忧，系咪？咁我真系想问啦，究竟政府可唔可以俾多啲资料我哋，话俾我哋听个公共医疗系统？質有咩問題？我哋欠缺咗幾多人，欠缺咗幾多病床？另外啦，疫症接近三年啦，最近譬如就算呢一兩年，有冇一啲乜嘢嘅改善措施係做咗或者做緊，令到呢一個負擔會減輕？另外啦，如果有啲設施係做緊嘅，有啲改善嘅措施，咁要做幾耐呢？因為我覺得市民大眾係唔可能無止境咁樣等嘅。 其实就头先咧喺疫情记者会入边啦，亦都有传媒咧系问过医管局嘅总行政经理何婉娴啦，关于而家医管局嘅服务嘅，咁佢就个讲法都系话咧，即系而家系已经系着手咧调节翻啲服务，包括咧系抽调翻之前预留嘅病床去到服务翻病人啦，非紧急服务咧亦都系陆续回复，咁但系当然你头先亦都提过啦，即系可能要再清晰一啲咧去。去透露翻咧，即系医疗系统嘅承受能力到底究竟系点啦？咁但系啊，江宏宽即系调翻转，亦都系另外嘅一个要考虑嘅事项就系、是。 頭先你提到啦，唔少嘅展覽咧已經係去咗，即係譬如新加坡嗰邊嘅啦，咁樣。咁剛才我哋亦都同廠商會嘅會長咧施立德傾過啦，咁佢預計即係如果一啲已經走咗嘅生意，咁如果要翻翻嚟咧，可能都要一兩年時間。其實你覺得即係如果政府係放寬嗰個防疫措施之餘，其實需唔需要再有其他嘅措施去吸引翻呢一啲？嘅无论系论坛啊、展览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嘅辅助商界措施，令到香港可以即系尽快争取翻呢啲流失咗嘅生意翻嚟啦。 咁梗系要啦。其实我哋而家所谓嘅防疫政策，就算你打通翻冇晒都好啦。咁其实你都要有足够嘅诱因嘅。点解呢？我听过好多商家同我讲，走咗，譬如嘅生意走咗咧，其实。做生意嘅人或者系我哋叫做顾客啦，其实佢哋系有一个习惯嘅，佢习惯咗佢一两年系咁，你要佢翻翻转头咧，你一定都要俾翻我哋所谓嘅叫做甜头。其实我哋讲得即系叫做我哋叫做生动一啲咧，其实呢啲人系移情别恋咗，咁你点样能够令到佢吸引翻佢翻嚟咧？嗱呢个咧。我覺得政府是要很努力地去想，而家我哋呢太過集中就係講緊防疫啫，係咪？幾時可以搞到去零加幾啊咁？但係呢一啲咧，其實只係一部分嚟嘅啫。呢一個就算放鬆曬咧，都唔足夠話我哋可以100%吸納翻佢哋翻嚟，甚至話要增加好過以前呢一樣嘢，我相信係一個相當之其實唔容易嘅議題嚟嘅，好大嘅難度。 嗯。咁又想問一問啦，即係嗰個關於通關個配套問題。咁因為我睇翻新加坡咧，即係一年之前開關，咁當然佢哋嗰陣更加緊張啦，因為佢本身係由清零轉去即係率先一個開關嘅國家啦。咁佢哋當時就係同某一啲國家係開關先啦，咁就加埋佢哋有一啲嘅注射嘅即係接種率嘅要求啦。但同埋同時咧，就係佢哋本地咧就仲係維持一個好嚴格嘅社交距離嘅，即係包括一啲追蹤嘅程式，佢都會繼續。行紧嘅，咁喺香港嚟讲啦，即系如果我哋要去平衡即系抗疫同埋通关嘅时候，我哋又有啲咩本地嘅配套措施要做咧？ 嗱，其实咧，新加坡咧，佢当时咧，佢放松嘅时候咧，其实佢都系分阶段嘅。但系佢分阶段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做咗第一个阶段嘅时候，其实佢哋已经谂定第二、第三个阶段。而佢每做一個階段嘅時候，譬如佢話俾你聽，我嚟緊嗱，而家咧就階段一、二、三咁樣放鬆啦。佢點解會咁樣做呢？其實佢哋都有解釋俾市民大眾聽嘅。咁我就好希望，因為我哋而家咧，我覺得我哋成日講嘅呢啲叫做防疫手段咧，其實好多防疫手段嘅，大家都知係咪戴口罩啊、打針啊，或者隔離啊等等。咁我自己就覺得咧，我哋係好碎片化。咁其實可唔可以就係話有系統一啲去到睇呢一樣嘢呢？如果大家個目的係清晰嘅，個目的呢就係話要恢復經濟便民利民嘅話，我哋跟住就要去睇下啲手段講啦。咁可唔可以政府俾一個擴切啲嘅，我哋成日話路線圖，其實路線圖即係話要分幾多期做嘢啫，每一期有咩限制，有咩可以放鬆。其實點解到而家都唔可以話俾我哋聽，譬如假設啊，我分兩期或者分三期就會放鬆噶啦。嗱，第一期就會係咁，第二期就會係咁，第三期就冇曬限制啦。幾時會做到邊一啲，會去到邊一期？嗱，呢一啲咧，我自己覺得短時間一定要話俾市民聽嘅。如果唔係，我哋就見唔到個終點啊。其實， 最後咧，江峰，我想問啊，即係無論係零加七也好啦，零加三也好啦，關於上機之前嘅核酸檢測要求，你認為需唔需要維持咧？喺平衡一個即係防疫同埋即係個案以及係放寬整個防疫措施之間嘅平衡，你覺得需唔需要維持咧？ 我覺得如果我哋翻香港已經會要求佢哋喺機場去到做核酸檢測。我覺得上機前呢一樣嘢係可以唔需要嘅，因為其實而家喺世界各地咧核酸檢測咧好難揾嘅啦點。 好啊，多謝你江浩寬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江浩寬咧係立法會議員嚟嘅，電話號碼1872311。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And how do we say 飛咗某人 in English? As in, 佢飛咗佢個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我哋廣東話講。或者我哋冇咁粗俗啦，我哋叫做同某人分手。英文呢，我哋冇咁粗俗，當然大家都識啦。To break up with somebody. To break up with somebody. Okay, or they broke up. B-R-E-A-K 嗰個 break。而口語好多時候呢，我哋就通常用 dump 呢個字 D-U-M-P。譬如你問人哋你係咪要飛我，我就會話 Are you dumping me? Are you trying to dump me? Okay? 另外好常用嘅方式呢就係、是、to get dumped。E-D?To get dumped, 譬如我話 I got dumped by her, OK, 我呢就被飛咗啦，咁樣都要抌咗垃圾桶個 dump, D-U-M-P, OK, 咁啊，今日就講到呢度，希望解答到聽眾嘅問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生，呢个时候咧，听听听众有啲咩睇法？有位张生喺度，张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 你好，系头先新闻前讲嗰个话题咧，就系、是、关于嗰、那个入境嗰、那个放松嘅入境嗰度讨论紧嗰度。咁我作为市民嚟讲咧，都认同系真系要放松先得。咁落去咧，香港经济一定受影响。但系我亦同时理解政府个苦处嘅，因为内地我哋配靠祖国。咁祖國內地都係搞緊清零，咁如果個入境係放鬆，即是以病毒共存。 嗯， 咁會唔會認同呢？喺去年討論過病毒共存，已經係提出質疑，有好多人係反對，而且講到好嚴重，即係話唔可以搞病毒共存。咁而家我哋。剛才各位嘉賓講到新加坡，我覺得新加坡佢而家放鬆咧，佢係有佢嘅原因。佢因為佢鄰近嘅馬來西亞，佢係冇清零啊嘛，所以佢考慮嘅嗰個空間啊大好多嘅佢哋。 嗯， 咁我哋一定要同內地揾一個共同點，大家認同一樣嘢先得。你咁單方面去搞咧，即係適得其反，我擔心就係、是。 嗯，咁你觉得个共同点应该系点乜咧？点样揾法咧？ 系共同点就系、是、作为香港市民咧，就要有啲即系有啲付出噶啦。即系如果系放松之后咧，入境内地可能我系讲可能就会更加收紧。 嗯， 咁市民来往内地咧，咁就要。有啲付出先得，咁、你又要內地放鬆入境，又對外又放鬆，兩樣嘢都一齊做，我覺得就好矛盾。即係我真係、真係好理解政府嘅苦衷嘅真係。 嗯，好啊，多謝曬張先生嘅意見啦。不過林志恩其實如果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啦，如果香港係可以聯通翻國際，對於內地嚟講咧，亦都會有一定嘅裨益嘅喎。 係，咁其實而且咧，同埋而家香港入境內地都係一個幾高規格嘅要求，即係都已經係7+3。咁我相信，就算香港可能再放寬嗰個對外嘅，即係對於國際關嘅入境要求咧，其實內地都唔會放寬對於我哋嘅入境要求噶嘛，一樣都會係7+3嘅啫。 嗯嚇，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即係內地都用緊一個嚴格嘅措施，其實對於香港嚟講啊，同國際通關係咪可以用一個比較鬆少少嘅措施？然之後，如果你要進入內地，就係喺進入內地嗰一點去到做把關咧。 嗯， 咁呢個都可能係另一個嘅考量嘅方式。 係，咁同埋另一個頭先講嘅寬題第一點咧，即係我哋都可以去即係 即係討論嘅，就係、是、其實我哋同一啲國際旅客嘅通關嘅時候，其實國際上面即係最主要用嘅標準就係你有冇打齊針啊嘛。咁、我哋迎接國際旅客嘅時候，係咪都應該要符合翻其他國家嘅標準去決定我哋即係譬如俾唔俾嗰個人嚟香港咧？咁呢個我諗都係要即係政府要傾嘅問題嚟嘅。 好，跟住咧，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連翔道，因為隔早前的意外事故，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麗村的全線仍然是封閉，現在沿著青葵公路的車輛暫時都是不能夠通往連翔道去尖沙咀的。98路線41號是需要改道行駛，揸車的朋友經過請留意翻現場的改道指示。另外在牛頭角道，因為路面維修，現在牛頭角道去觀塘方向近佐敦谷北道的快線暫時封閉，一帶交通繁忙，龍尾在嘉和苑對開。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龍尾佛光街橋底。另外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的龍尾在油站對開，龍翔道西行去西隧慢車的車龍分別排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和偉業街近常月道。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利福股份、中國集成控股、善思 Watch 股份編號444，之後是泰坦能源技術、金匯教育和世大控股。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5， 日元 142.71， 瑞士法郎 0.98， 加元 1.347， 人民幣 7.08，英镑对美元 1.133， 欧元对美元 0.988， 澳元对美元 0.66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港金报15640元，不时收市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市卖出价1668.8美元，港汇指数105.1，升0.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在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较早时近住海丽村的交通意外，而家呢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沿住青葵公路的车辆是不能够驶入连翔道去尖沙咀，巴士路线41号 A 是需要改道行驶的，揸车的朋友都要改道，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牛头角道有路面维修，去观塘方向跟住佐敦谷北道的快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新华十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这一段慢车的龙尾排到圣座治大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繁忙龙尾窝打老道，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近君怡峰挤塞龙尾卫理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多车的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段交通繁忙龙尾兆安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劲，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王位争夺，政治角力，杨洋饰演嘅王子。 赵露思饰演的公主角色，除了都是武林高手，两人身份亦卷入皇位争夺，以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下，究竟哪个是胜利者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大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陈洁明。虽然中秋已经过了，但都要小心秋老虎，即是讲紧秋天期间的酷热天气。最紧要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不舒服的话就要即刻休息和求助啦。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世界龙舟锦标赛决定原本出年在香港搞的，就变了在泰国搞。体育专员杨德渠， 国际龙舟会以现时那个情况做一个一年之后的决定，这个我们觉得是比较可惜。 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龙， 他是忧虑做不做到嘛，但是其他国家 confirm 做到的话，可以给了其他国家处理件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几十年都未做过正行的阿文，经历了自己的转变，感觉是怎样？ 当我想转回做正行的时候，其实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很感触，亲情没了，钱找了去了哪里呢？最主要就是阿爸阿妈跟我说了一句，阿仔想清楚，是继续走下去啊，定是重新做人。 想听更多他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的六点四十一分，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志恩，这一节我们不如讲一些经济的议题。就美国联储局他们结束了他们的议息会议，并且是在凌晨的时候就宣布是加息 0.75 厘，是香港的时间星期四的凌晨两点就宣布是加息 0.75 厘。而聯邦基金的利率目標區間就會升到介乎3到 3.25 厘，是2008年以來最高的水平的。其實呢已經是連續第三次加息 0.75 厘了。其實今次亦都加息也都有背景的，就是希望去抗擊通脹。而香港的各間的銀行亦都是隨著這個加息調升了他們的最優惠利率的。存款的紅寶 保仔嗰个户口嘅利率啊，亦都有所调升啦。咁所以有一啲嘅报章咧或者传媒咧，佢哋就用咗一个嘅咁嘅形容，就系话发钞行嘅红保仔嘅户口利率脱离零息时代。 系啊，咁啊另一个即系一定会留意加息呢个消息嘅朋友就系即系供紧楼嘅人啦。咁我谂供紧楼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除咗睇今次加息之外咧，亦都会留意即系联储局会唔会再加息啦。因为今次已经系连续即系三次会议系加息咗0.75厘啦。咁头先陈燕平都提到啦，其实今次美国加息嗰个源头就系因为要抗击通胀啦。咁而睇翻美国通胀数字咧，就大家可以留意两个数嘅，一个就系嗰个总体通胀啦，同埋一个叫核心通胀。咁总体通胀咧而家仲系高企啦，但核心通胀就回落咗啲嘅。咁核心通胀系咩意思咧？就系扣除咗一啲譬如食物啊或者能源价格波动咧所影响嘅通胀。咁但系咧，我哋讲到咧呢啲食物啊能源价格嘅通胀咧，其实就系一啲政治因素影响嘅。咁就唔系话即系联储局自己说了算就可以决定。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俄乌战事嗰度仲系一啲唔稳定嘅情况啦。咁所以即系预期上面嚟讲咧，都仲有机会可能会下次亦都会再加息嘅。咁所以供楼嘅朋友咧，都可以再留意一下联储局嘅消息啦。 喺呢个嘅即系加息嘅时候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计过，咁究竟啊？大家每月嘅供款咧会增加几多咧？嗱，譬如咧，以系汇丰嚟到讲啦，咁汇丰咧就宣布咧，由星期五开始啦，佢哋嘅最优惠利率咧就会上调咧12.5嘅点子嘅。咁渣打银行咧亦都喺收市之后宣布啦，喺星期五咧最优惠贷款利率咧亦都会上调咧系0.125厘，由年息咧5.25厘啦，调升到系年息嘅5.375厘嘅。咁中银香港咧，亦都宣布咧，会由9月26日开始啊，港元嘅最优惠利率咧，会由系年利率嘅5厘啦，调整至咧5.125厘嘅。嗱，刚才咧又讲到供楼啦，咁有一啲嘅人士就计算啦，譬如如果以你系一啲嘅即系30年期嘅，咁有啲咧就话计大概咧每个月咧可能多咗即系60几蚊咁样啦吓，咁但系当然啦，亦都要视乎翻你嗰个嘅整体楼价同埋你嗰个供款年期嘅长短啦，咁当然即系亦都有一啲嘅唔同嘅人士亦都话咧，其实而家咧系进入咗一个嘅加息嘅周期嘅，未来嘅息口嘅趋势咧都唔系太明朗，咁呢个亦都会唔会影响咗大家入市嗰个态度咧？至于咧喺供楼嘅楼市嘅影响咧，有啲人就话即系其实香港嘅楼市咧正系进入一个嘅下跌期嘅，咁会唔会出现一个断崖式嘅下降咧？似乎就即系金管局嘅官员啊，都唔系咁样谂法吓。 咁除咗供楼之外咧，另外都有一啲角度咧，大家可以留意啦，包括就系嗰个市场借贷成本啊，即系美国加息对于即系香港市场嘅借贷成本，会唔会增加咗一啲企业嘅负担啦？咁另一个角度咧，就系头先我哋提到嘅通胀啦。咁因為其實而家咧香港咧個通脹率咧就低過歐美嗰邊嘅，因為歐美嗰邊就大概8-10% 啦，香港咧即係財政司司長咧就其實估計都係今年會比較溫和嘅水平啦，大概2.1%。咁就同頭先咧提到咧，即係個通脹嘅美國嗰邊通脹原因有關嘅，因為美國嗰邊咧就始終係同能源嗰個比重比較大，即係歐美嗰個消費開支咧，其實好大部分係佔喺能源嗰度啦。咁但係香港咧個消費物價指數咧，其實大概3% 係同能源相關嘅消費嚟嘅啫。咁所以咧，即係會唔會香港所謂叫輸入一啲通脹咧，就暫時咧就未見到呢個跡象嘅。 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啦，即系听完咧今日加息嘅结果之后啦，其实对于你进入去楼市啊，会唔会系更加审慎咧？咁你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啦，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经济学者，就系中大刘助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良嘅。庄太良你好。 系大家好。 系对于美国今次嘅加息，其实系咪都应该系预期之内啊？ 其实都是预期之内的，咁都是有啲市场比较鹰嗰啲，更加可能即系讲加一厘啦。咁但系0.75厘都是预期之内，因为美国啱啱今次公布即系八月嗰个通胀啊，虽然个核心通胀系微升咗，但系真正个通胀数据其实跌咗，因为能源价格低咗，咁所以就未必需要去到一加一厘嗰个咁激进嘅一个加息步伐嘅。 咁但系预计其实佢跟住都仲会系继续加息嘅。喂，系庄太郎，系听到吗？吓，即系预计佢其实嚟紧都系会继续加息嘅。 要睇翻嚟緊呢兩個月嘅通脹數，因為加息唯一目標就係要壓抑通脹啊嘛嚇。咁、如果見到通脹落翻嚟或者係有個比較大嘅回落，佢就冇需要咁快。咁但係因為你而家加到 0.75 咧，就唔會話下次即刻變咗零或者係負數嘅。可能如果見到通脹溫和咧，可能再加一次到 0.5 啦，或者 0.25 咁樣啊，咁頭先就會停嘅。 本地呢亦都有一啲嘅业界嘅人士啦，就话即係香港亦都进入咗一个加息嘅周期啦。咁但係嗰个加息周期会唔会係紧跟美国嘅幅度，定係可能会係比起美国嘅幅度更加进取呢？其实你呢边又点样分析呢？ 但如果睇返过二十年呢，我哋有计埋今次呢有三次加息啊，2004年啦，跟住1617年。咁2004年嗰次加得比较多啊，1617年嗰次我哋淨係美國加咗九次，總共 2.25， 香港加咗 0.125 咁多隻啊，跟住美國就停咗啦。咁所以我哋就睇翻上一次我哋同美國其實可以有一個兩厘幾一個息差嘅，就唔需要跟足嘅。咁如果美國而家加咗，譬如總共加咗譬如三厘幾啦，咁我哋而家其實要追翻大概一厘到。咁而家啱啱加咗 0.125 啦，即係可能嚟緊去到年尾咧，有機會即係再累積一厘到嘅加幅嘅。 咁香港都进入咗加息周期嘅时候咧，你会对于即系而家供紧楼嘅朋友或者希望入市嘅朋友咧，即系你会有啲咩建议咧？ 嗱，加息系会压抑个楼市个上升嘅，咁就你睇翻过去二十年嗰两次，其实都唔系话有个悬崖式嘅下跌嘅，都系令到楼市打横行嘅啫，咁所以今次加息，我相信都系令到楼市，譬如轻微跌或者打横行，就未必会有个断崖式嘅一个，因为始终你唔系一个资金链嘅断裂啦，同埋香港其实而家失业率下降紧啦，咁就业人口慢慢上升，而且香港好多嗰啲工种咧，高收嗰啲金融业啊、专业服务啊，其实佢哋人工好高嘅，亦都系好低失业率啦，咁所以购买力系冇问题嘅，咁所以就可能打横行或者轻微咁样跌啦，但系亦都唔会长时间跌嘅，通常就香港楼市跌翻过去都系跌半年到譬如九个月咁样嘅啫，今次又上翻去噶啦。 其实无论是金管局的总裁余伟文啦，同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喺评论到加息同楼市嘅关系咧，其实嗰个说法都几一致嘅，即系佢哋都会话系楼市受好多唔同嘅因素影响啦，即系譬如除咗息口，亦都包括咗就业啊、收入啊、供求啊、财务情况啊等等。咁佢哋都譬如陈茂波就话唔认为楼市会有一个断崖式嘅调整风险啦。但系头先庄太良你话分析，即系应该会系打横。我哋又点样去计算埋咧？而家香港嘅经济状况咧，虽然咧系失业率系话即系唔系都系一个比较理想嘅情况啦。咁但系调翻转喺整个嘅经济活动入边咧，受到防疫措施嘅影响咧，商界咧亦都纷纷话，即系再咁样落去咧，其实内循环可能系变成内出血啊，都唔看好嘅。咁我哋又点睇即系呢个嘅整体嘅经济状况对于成个楼市嘅影响咧？ 整体经济状况，我哋其实都已经连续两季即系负增长噶啦吓，咁亦都金融业都系好少见咁样咧，即系有个萎缩啊，喺今年嘅头嗰两季，即系唔系第一季疫情期间，第二季疫情好翻啲，我哋都系负，咁呢个都喺两年前即系疫情嗰阵时都未见过嘅，疫情嗰阵时我哋金融业都系上升嘅，咁亦都见到有啲人走咗啦，即系啲人移民啊咁样，咁所以经济咧系即系劳动力有啲即系整体嚟讲系少过以前嘅，咁系有啲萎缩，咁但系始终香港个楼市其实一手市场就好细嘅啫，得万零伙啊，咁我哋有每年都有即几万要结婚，再加上我哋香港有好多专业人士啦，医生、律师嘅，佢哋嘅人工都系相当之高，所以购买力唔系话一个特别大嘅问题嘅，即系除非好似即系九七年咁样嘅一个银行山水喉啊，即系一个资金链嘅断裂，咁先至会有一个下跌，长时间下跌都冇乜可能嘅，因为如果你喺经济即系慢慢上升啊，或者系收入下跌嘅时候咧，你冇可能两三年楼市都会跌，而你嗰两三年都会加噶。咁所以通常楼市调整，香港都系你睇翻过去咁多次都系半年到九个月到嘅时候。 另一个问题咧，都想请教一下嗰个国际金融市场嘅风险问题，因为而家美国就持续加息去压抑通胀啦。咁我哋都会预期，譬如唔同国家嘅央行咧都会收紧嗰个货币政策啦。咁再加上即系国际地缘政治上面有啲不明朗嘅因素咧，你点样评估咧嗰个国际金融市场嘅风险？ 金融市场就当然加息对股市 都有啲壓抑啦。但我哋香港啊，金融中心，我哋係做嗰個量嘅啫，即係有量咁有勇敢啦。咁所以只要個量唔係特別低，咁我哋譬如股市都可以即係喺嗰度抽個勇敢咁樣。咁而且咧，香港係同其他地方唔同，香港銀行業係佔好高比重，佔 GDP 12%嘅，因為其他地方都冇啊。咁銀行業個特色就係咧，係高息環境之下，佢個盈利會更加多嘅。咁所以如果你加息情況之下，其實銀行業係會賺錢啦，即係12%嘅 GDP 嗰個行業咧就會賺錢啦。當然有啲中小企啊嗰啲可能資金成本高咗，但係嗰個相對銀行業咧就係比較細嘅佔個 GDP 啊。 嗯嗯。另一樣咧，都想問咧，就係關於嗰、那個香港銀行體系嘅影響啦。因為美國加息加得急嘅時候咧，其實會唔會令到有啲資金係快速抽離咗香港？ 嗱，如果你講緊港元嗰、那個嗰、那個匯率咧，其實係我哋長呢個半年都係藥方兑換保證嘅，咁即係有好多港幣就換咗美金啦。咁但係啲錢咧，你要睇翻銀行嘅總結餘咧，其實就冇乜少度，即係可能係換咗美金之後，都仍然擺翻喺香港嘅。咁所以純粹睇個銀行嗰個總結餘咧，就睇唔到好大量嘅資金流出嘅。 嗯，系啊，庄太良啊，其实都不如关注一下咧，即系香港整体成个经济嘅大环境啦。因为较早之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佢亦都预计啦，政府今年嘅财赤咧会系过千亿嘅，比起原先预期嘅即系大概500多亿咧，系会增加啦。咁另外咧，亦都系楼市、股市咧又淡静啦，印花税同埋卖地嘅收入咧都下跌啦。咁所以政府嘅财政储备咧就会下降到约莫系8000亿嘅港元嘅水平，咁你对于即系佢嘅评估啊，你自己又点睇咧？ 嗱，而家都系过咗半年嘅财政年度啫，出年四月先至埋单啦。咁早估1000亿咧，其实都即系比较早咗少少吓。当然财爷有去自己嘅资讯啦，可能佢开支多咗好多，佢自己计到。咁唯一比较难估就系会唔会啲嚟紧呢半年突然间可能开翻关，收入多咗或者卖地好咗啊？呢个我又估唔到嘅。咁但系我相信就未必好似财爷讲有千亿咁，即系可能，但系即系会比较少啲啦吓。即系财爷通常就会有个预期调整啦，希望市民有个心理准备啊。咁但系整体经济情况，大家就睇唔系净要睇嗰个财政储备嘅。因为全世界冇乜地方好，香港系有盈余都有储备，好多地方系完全系冇盈余，甚至系冇储备噶。咁所以这个财政储备啊，对个经济体个稳健性其实当然系重要。咁但系好多其他地方我哋冇参考嘅，即系你喺美国佢都系借钱度日啦，好多国家借钱度，但系个经济都系照样好嘅。 嗯。另外都想問一下啦，即係頭先我哋提到嗰、那個關於市場借貸成本，即係會隨住加息去上漲啦。咁你預期譬如對於香港啲中小企業咧，嗰、那個營運上面嘅負擔會帶來幾大影響咧？因為我哋而家都見到其實有一啲連鎖嘅中小企業咧，即係都有一個結業潮嘅情況。 嗱，結業潮就未必因為借錢即係多咗少少利息嘅，主要係可能個別行業去可能因為疫情啊，因為一啲防控措施啊，佢未必有客源啦、啊、嚇。咁一般嚟講，即係加息當然會對中小企嗰、那個資金營運成本去提升，但係講緊都唔係話好多，可能多一厘啊兩厘。咁唔係話即係已經即係我哋本身嘅利息已經唔係好高，即係加咗兩厘嘅中小企係可以即係基本上對佢嗰個挑戰性唔係咁大。咁當然都係有個成本喺度嘅。 但是他们其实是受紧两重的夹击，一个就是因为一些的防疫的检疫的限制所影响，令到个市道呢就不是太好。另外一方面都有一些的即是如果以零售业来讲呢，他们都是受住那个免租期的影响呢，而他们现在可能是陷入了一些困境，即是有业界就说即是都有不少铺头被人追租了。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是其实我们应该去怎样去睇未来嗰个市况咧？ 嗱，咁当然政府如果系尽量可以，尽量即系通翻关啦，或者开翻对国际嗰、那个即系开放啦。咁呢个政府系应该系从一个我哋即系商业嗰个角度去考虑，即市民嗰个困境去考虑噶。咁至于追租咧，咁因为交租就一定系即系理所当然啦。而家我哋今次即系免追租都冇话免业主要供银行嘅供款啦。咁所以就其实系对商铺系有个优惠喺度嘅。咁所以交翻租，我觉得呢、這个唔可以话同即系经济唔好或者要执笠啊，即系个挂钩，交租系一定要交噶啦。咁当然有啲铺头佢可能系做唔住要结业，咁呢个都好难去避免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系开放翻个经济，即系令到多啲游客嚟香港，等呢啲零售业即系可以做翻生意啦。 我都想问多个关于即系联储局头先你提到嘅问题嘅，因为我留意到咧，即系主席鲍威尔咧，佢就提到一点咧，就系、是、有联储局嘅委员咧就认为有必要咧将嗰个政策利率咧提高去到一个限制性嘅水平啦，或者咧适宜喺某个时间咧去减慢个加息嘅速度嘅。你点睇呢一个嘅决定咧？同埋对于加息即系将来影响会点？ 因为加息其实好大嘅副作用㗎，你可能会令到经济陷入衰退啦，亦都可能令到好多即工人会失业，甚至股市会大跌。咁所以只要嗰个通胀被压制，譬如而家如果你见到由8去到7去到6咁样，佢唔需要到2嘅。基本上你有连续两三次跌呢，只要佢嗰个趋势肯定咗呢，佢就会应该做收手㗎啦。你睇返以前我哋嗰啲加息周期呢，其实都唔系话咁长嘅。一加到最高，然后从最高减返息呢，基本上都系半年到嘅时间㗎啫。 但而家即系其实因为嗰、那个譬如有啲地缘政治因素啦，其实系影响咗嗰个能源同埋食物嘅价格，即系呢个都系美国通胀嘅原因啦。咁就未必系加息可以控制到 嘅。咁你如果当你加息去到某个程度，影响到嗰个经济增长咧，影响到工人个失业就业情况咧，佢就唔需要再加息，佢个通胀都慢慢自己落翻嚟噶啦。 即系话其实未来咧都仲有好多变数嘅。阿庄太亮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多谢晒你，唔该晒。啊，庄太亮咧就系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嘅。咁当然啦，即系头先讲好多嘅，可能都会系财经界啊比较大嘅一啲嘅关注啦。咁但系套翻喺小市民嚟讲咧，佢哋可能就会关注翻啊，到底我供楼嘅利率会加几多咧？即系我个红宝仔系咪可以有翻利率咧？咁但系纵使话即系而家红宝仔可能有翻。利率其实都是一个很低的水平咯， 咁同埋亦都要即系留心翻嗰个长远嚟讲个按揭负担啦，因为头先都提到联储局都不会咁快即系停落嚟嘅嗰个加息的趋势。 咁所以即系未来咧，供楼嘅人士咧都可能要比较去仔细地去计一计嗰条数啦。咁当然啦，即系正如头先亦都咁讲啦，即系无论系金管局咧同埋财政司司长咧，佢哋都强调啊，楼价咧系楼市系受到好多唔同因素影响嘅，就唔系净系计息率嘅。 该共同遵从的基本原则，拜登总统多次作出四不一无二的承诺，希望美方将美国领导人的表态落到实处，正确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回归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点，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维护好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希望美方和中方一起努力，找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的两个大国的共同点，合作共赢之道，既为中美两国人民谋福利，亦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天气概况，广东沿岸天色良好，同时华北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明日稍后抵达华南沿岸，各区东风将会增强。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成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马尼拉的东北偏东大约148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一带。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冲绳岛的东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案地区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同一两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嘅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 另外提一提大家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较早时近住海丽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仍然系全线封闭紧呢一段，沿住青葵公路嘅车辆啦，系不能够驶入连翔道去尖沙咀。巴士路线41号 A 需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过咗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呢一边啦，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缓慢，龙尾排队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牛头角下村、龙翔道近星河名居、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呢段咧，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出去九龙，大埔公路近住沙田马场啦，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所以系车龙有待消散。龙尾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噶，龙尾排到兆安。另外，牛头角道有路面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的时候酱汁淋上会健康得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何文田的巴富街呢，有一宗的冧树意外，长春社总监苏国贤。 凤凰木对抗腐烂的能力比较差，用仪器其实就可以集中去看个树根那个部分。 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刘国芬。 散落到各个部门的人手是不是可以集中在树木办一个统一的管理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林先生，跟住落嚟，不如我哋关注另外一个嘅民生议题啊，就系关于咧一啲嘅清洁卫生嘅事情啊。咁因为咧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啦，就喺8月14号啊，正式开展咗一个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啦。咁政府其实亦都系有即系将全香港咧成400多个地方咧列入一啲嘅卫生黑点咧，系要进行清洁嘅咁样。咁嗱，事隔都已经过咗成个几月啦，咁有唔少嘅媒体啦，或者系唔少嘅组织咧，都纷纷咧关注啊，到底呢一个月以嚟嘅成效到底系点咧？留意到咧有一啲嘅，譬如一啲嘅媒体啦，佢哋就去一啲政府所写嘅卫生黑点啦去睇啦，譬如系北角春秧街啦咁样，咁九龙城啊等等，咁根据咧佢哋嘅发现咧，就系话近半嘅街道咧卫生问题咧仍然喺度嘅，依然。 有些后巷是堆满了油污，货物仍然是摆放在行人路上面。虽然有一些地方是有一些改善的，但是另外有一些被列为卫生欠佳的一些后巷，仍然见到有垃圾堆积，有商户在后门掟垃圾去后巷，亦都有一些的菜贩去暂放货物，有很多的乌蝇。另外呢，有某一些区别，譬如湾仔咁样呢，湾仔区议会日前亦都讨论过呢当区嘅一啲嘅鼠患问题㗎喎。咁似乎即係呢个打击卫生黑点嘅问题係一个持久战喎。 係呀，嗱，其实呢讲到呢啲卫生黑点问题，其实整体上都叫一啲地区行政问题啦。咁就其实都有几个角度去做嘅，即係包括当然係一啲叫部门资源或者執法成效问题啦。咁另外呢，有一啲就唔係话加资源落部门就得嘅，因为有啲係同啲法例有关系嘅，即係有一啲即係可能几个部门都冇一个完整嘅职权去做執法啦，或者有一啲即係大家嗰、那个叫做范围重叠啊呢啲问题啦。咁所以呢上一次呢，即係卓永兴副司长呢，佢有个做法呢，就係上次去理顺嗰啲部门之间嘅一啲分工同埋程序啦。譬如一个例子呢，就係嗰啲后巷非法弃置电单车。咁就将运输处呢就列为呢个领头部门啦。咁头先陈燕平提到呢，其实老鼠呢即係鼠患呢个问题呢，都我諗都牵涉一啲跨部门嘅協作嘅。因为听啲区议员讲呢，就係嗰啲老鼠自己走来走去嘅时候呢，佢走到去唔同嘅地方呢，又会係由唔同嘅部门去執法嘅。咁譬如鼠患呢个问题呢，係咪又係需要有一个牵头嘅部门负责呢？咁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呢，就係其实鼠患呢，我哋都话係一个叫老大难问题啦，喺香港。其实几个月係咪又係可以即係就處理到嘅咧，還是都係一個持久戰咧？咁呢個就係即係第二個問題啦。 嗱，其實如果睇翻咧政府嘅相關嘅公告啦，咁佢哋喺九月十六號嘅時候咧，亦都係透過新聞稿啦，去交代佢哋一個月嘅進度嘅。咁喺入邊咧就睇到咧，譬如佢會列舉即係究竟唔同嘅部門做咗幾多個行動咧？譬如咧係食物環境衛生署啦，佢哋就話咧係針對住165黑点咧，做咗3513次嘅特别清洁、清理同埋防治松鼠行动嘅。咁譬如路政署咁样啦，又针对咧48嘅黑点啊，做咗141次嘅特别清洁行动嘅。咁除此之外啦，即系譬如海事处啦，就同一啲唔同嘅部门啊，香港仔避风塘啦，做特别清洁行动啦。渔护处咧就特别系喺24嘅郊野公园咧，就鼓励公众同埋啲同埋一啲嘅火暴团体咧，去举报郊野公园嘅垃圾堆积情况啦，同埋组织咧一啲洁净山径嘅活动嘅。譬如渠务处啦，吓佢要加强咧清洁地下嘅污水渠同埋排水渠咧，亦都系113个地点咧做咗行动啦。嗱，种种咧，其实佢都有列举到咧唔同嘅部门咧到底做紧啲乜嘢嘢嘅。不过咧，如果回应翻头先啊林志恩你嗰个问题咧，似乎咧就系民政事务总署啊，佢就系特别担当紧一个协调嘅角色啦，即系因为譬如喺嗰个文件入边啦，佢都话咧就系截到去9月12日啊，民政事务总署咧嘅主要嘅清洁目标或者行动咧就系协调相关部门做一啲联合行动，同埋咧加强一啲嘅清洁卫生黑点，咁亦都佢哋咧系针对228嘅黑点咧做咗一啲特别清洁行动嘅，咁除此之外咧，佢哋亦都系即系协调相关嘅部门啦，清理后巷嘅弃置车辆啦，同埋清洁三毛大厦嘅公共地方嘅。嗱，咁似乎即系民政事务总署就做紧一个即系协调同埋牵头啦。咁但系喺成个嘅统筹上面啊，系唔系需要更加高嘅部门或者系即系更加高嘅层次啊，去到做一啲嘅领导咧？同埋另外一个都几大嘅问题就系、是，即系你讲紧咧呢啲都系抗日持久嘅工作嚟嘅噃，咁长期落去，究竟部门系咪可以投入到更多嘅人力物力去处理呢啲清洁卫生问题咧？仲有就系、究竟 市民啊，個自律性啊，又可以透過啲咩方法去提高到咧？ 係嗱，你講開聯合行動咧，其實我自己即係過去做研究時候都接觸過好多區議員啦，咁佢都提過咧，即係呢啲咁樣嘅叫聯合行動咧，其實都會面對幾個問題嘅。咁第一咧就係通常咧會牽涉好多資源同人手嘅，即係你要做一次咁嘅聯合行動，咁就唔可以成日做啦嚇，呢個第一樣。咁第二咧就係就住呢啲聯合行動咧，其實唔係每一個區嘅地區民政處咧都會就住一啲特定嘅範疇咧係一啲行動嘅指引嘅。咁啊呢個第二個問題啦。咁第三咧就係其實咧有一啲部門之間咧可能都好難達至共識嘅情況。譬如我以前同個即係元朗嘅一啲區議員傾過咧，佢哋就住一啲叫違例單車擺放嘅問題咧，都有啲聯合行動嘅指引。但係咧，譬如擺喺某啲位嘅單車咧，就好難，即係部門之間好難咧決定究竟係邊個處理。譬如有啲係擺咗喺交通交匯處嘅單車，咁究竟係邊個部門負責咧？咁樣咁所以咧，聯合行動當然我哋知道即係做係好啦，咁但係亦都會面對我頭先所講嘅一啲嘅限制喺度咯。 當然亦都有一啲嘅媒體啦，或者有啲嘅關注組織咧，佢哋提出啦，可能喺市區嘅一啲嘅衞生黑點咧，就會大家比較關注啲，因為始終係人來人往啲啊嘛。但係位於一啲嘅郊區咧嘅清潔嘅問題咧，似乎就可能未必得到咁多注意啦。譬如咧，有一啲嘅團體指出咧，喺鄉郊地方啊，依然有好多嘅廢棄車輛咧，係擺咗喺度成為廢棄車輛嘅墳墓嘅。嗱，究竟呢啲又應該係屬於邊個部門？係地政啊，定係邊一個部門去處理咧？嗱，電話號碼1872311。過去嗰一個月以嚟啊，你自己對於公共地方嘅一啲嘅衞生問題有啲咩觀察呢？有冇真係乾淨咗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噶噃。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消防队员换肝之后重返前线救灾救人， 所以器官捐赠帮到嘅又点只系受赠者啊？ 听下退休消防总队莫许培道嘅分享啦， 仲有香港器官移植基金会主席何继良医生介绍推动器官捐赠嘅计划。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0分钟走遍世界。 尼日利亚宣布将会禁止广告业起用外国模特儿童旁白员。监管机构话，措施有助发展广告业，培养本地人才。 广告协会就话，符合年轻人国家自豪感，但亦都有业界认为是危险的举措。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陆宇光、黄晓玲、叶雅媛、黄磊、朱玲君，十万八千里。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1872311，对于地方的清洁问题有什么看法，打来和我们谈谈。电话旁边林子欣，我们请你深水埗区议会的主席陈德成。陈德成你好。 是两位主持好。 是最近呢几个区议会都有分别即是讨论过呢一啲地区清洁嘅问题啦。咁深水埗区议会呢亦都有傾过喎。你自己你哋睇到呢即係过去嗰一个月有冇啲乜嘢嘅情况你哋特别观察到嘅呢？ 就住政府推行呢一个地区事项嘅统筹工作组啦，同埋即係都搵返一啲过往可能即係出现过一啲卫生问题嘅所谓黑点啦。咁就重新再部署去處理。咁雖然推展咗約莫一個月時間啦，咁喺地區上面都係有部分位置，尤其是一啲過往去即上到傳媒或者經過媒體報道嘅一啲嘅特別嚴重啲嘅位置呢，係有處理到嘅。即係話好明顯，譬如啲後巷有啲即係特別嚴重嘅後巷呢，係的而且確係整潔咗，包括咗啲雜物啊，或者係啲可能有啲棄置嘅車輛啊，甚至係霸佔嗰啲行為都可能係冇咗嘅。咁但係整體而言呢，都仍然係會有個現象，就係好快一啲衞生嘅情況又會固態復萌。即係話，儘管政府好努力去處理咗一啲問題，包括咗可能係霸佔地方啊，或者是店铺扩张啊，摆发保胶啊，或者是垃圾啊，处理啊，处理得不好啊，甚至鼠患啊， 会可能有两三日改善咗，但系唔会持久得太耐，就又再出现翻一啲问题咯。 嗯，同埋你头先特别提到咧，就系似乎传媒多关注嘅地方咧，就个成效会显著啲，系咪即系话有啲传媒冇咁关注嘅地方，就个情况会再差啲咧？ 当然啦，大家知道啦，呢几年都兴好兴一啲即系媒体会。找一些有娛樂性的或者有一些即有新聞性的環境衛生問題都會報道的。那即經過一些媒體報道呢，而又真的在地區上面又有廣泛討論的這些衛生黑點呢，的而且確在今次行動裡面是真的做得到。譬如舉例，我們長沙灣有個所謂我們叫蛇行，那經過即有些報道之後看到，亦都經過一啲鏡頭睇到佢嘅幾嚴重啦。咁喺今次嘅行動裏面，其實都唔係淨係九月裏面，或者淨唔單止淨係提出咗呢一個工作組之後嘅，喺之前都即係地區嘅食環處啊，或者其他政府部門都有用過唔同嘅方法去處理，不過總係成效唔係好彰顯。咁經過今次即係有呢個工作組啦，亦都有呢個咁嘅計劃啦，咁就突然間就處理到喎，咁似乎就係話係唔係因為有媒體報道而令到政府特別緊張？ 嗯， 呢個係其中一個諗法啦。 咁可唔可以舉例有邊啲地方係特別差啲嘅咧？即係可能係因為冇媒體報道而特別差啲嘅咧？ 嗱，特別差就肯定係街市嘅咧，因為即係近呢十年八載咧，其實街市嗰、那個唔係街市擴充，而係話嗰啲售賣蔬菜啊、肉食啊嗰啲店铺咧不断扩张，喺街市嘅外围咧，其实嗰、那个营运嘅数量咧系比街市仲要多两倍。咁你见到深水埗为例咧，北河街市我哋叫北河四街啊，嗰啲嘅商铺，嗰啲售卖蔬菜、肉食啊，嗰啲个铺蔬嗰啲铺头系好多嘅，就宝安道街市都系啦。咁呢啲街市形成咗就佢一啲。经营上面出现咗好多引致好多卫生环境嘅问题，即包括咗霸占路面啊，令有好多嘅蔬菜啊，或者系啲残余物啊，咁就会留喺路面啊，咁亦都多发泡胶箱啊，引致有蚊患啊、鼠患啊呢啲。咁深水埗区就呢两个街市嘅外围嘅环境系特别严重嘅，包括咗呢啲附近嘅后巷都系特别严重啲。 嗯，因为呢今次个行动就定咗600几个卫生黑点啦，咁我见到有一啲呢其实係03年沙士之后已经上咗榜啦，即係当然有啲就唔一定係喺深水埗啦，即係譬如春秧街嗰啲啦。咁其实有冇一啲呢你见到一啲係都好严重嘅卫生问题嘅地点呢，其实係冇列到入呢600几个卫生黑点入面嘅。 嗱，当然啦，深水埗就即係占咗即係大概两一成到啦，如果根据食环署话俾你听，就系呢度喺政府列嗰600几黑点里边，深水埗有初头有20几个嘅吓，咁其实咧好多都系一啲建筑废料嘅弃置黑点嚟嘅。 嗯， 咁就好老实讲，啲食环署嘅同事或者系。前线嘅工友佢哋唔係睇唔到嗰啲问题㗎嘛。即係唔会係嗰啲垃圾摆喺度永久冇人清理嘅。一定係清理咗，但係又好快摆返喺度嘅。咁所谓嘅即係黑点呢，其实係有处理过，不过又好快又返嚟咁解啫。咁唯一就係话一啲嘅一啲地点呢，即係摆放嗰啲弃置嘅建築廢料咧，呢啲嗱係嗰個權責上邊咯，好難去分得清，或者係就算譬如環保署或者路政署肯跟進啦，都會嘥一段好長嘅時間，所以咧形成嗰啲你見到嘅嗰啲嘅棄置物品咧，就擺喺嗰個位置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咁啊，於是咧就列錯為黑點啦，咁而自此之後咧，就不斷覺得呢個係一個黑點咁樣，咁所以先至放上榜。其实好多都未必系一啲真正环境卫生或者系抌垃圾嘅黑点嚟嘅，可能系一啲系家唔系家居废物嘅黑点，系一啲建筑废物嘅黑点咯。咁呢啲就并不是食环署嘅 職責範圍裏面嘅，因為佢哋唔係清一啲咁嘅泥頭啊、建築廢料噶嘛。咁於是咪又係依個就翻翻去就有權責問題啦。就擺下擺下就形成咗一個所謂嘅黑點。 因為咧，即係我舉個例啦，即係針對嗰啲後巷非法棄置電單車嘅問題，因為而家咧政府嘅做法就係改條法例啦，同埋就成立咧即係指定一個部門去做嘅，就係運輸署。咁你頭先講嗰啲建築廢料違法棄置問題咧，有冇需要譬如要去修例啦，又或者係要指定某一個部門牽頭負責咧？ 今次呢個統籌工作組最大嘅。其实最大的期望就是咩？佢真系可以统筹啊，即系唔系净系协调咁简单。佢真系可以叫做统领所有部门咧，去做到嘢。即系以往喺地区上面最大嘅，即系睇到最大嘅问题就系有一啲互相推卸，或者唔系好想喐，又或者你安排佢喐嘅时候，佢又会拖好长时间。咁今次呢個統籌就希望真係有一個比較高層次嘅架構，甚至係可能司長佢運用即係佢嘅影響力可以統籌到唔同嘅政策部門去一齊做一樣嘢。你就算話指派某一個部門專責做一樣嘢，譬如你話運輸署話專係後巷嘅棄置單車咁都唔緊要㗎，或者係你話食環署我做埋都冇問題。你最緊要有個統籌推低喐嗰啲。即是上大人啊，嗰啲政策部门啊，咁呢个可能就系去到司长呢个咁嘅职级咧，先至有机会喐到。 但系除咗统筹之外咧，嗱，因为即系政府嘅相关部门亦都同深水埗区议会咧提交咗，由六月到八月期间咧，佢哋曾经系喺唔同嘅区域咧所进行不同嘅执法行动啦。但系其实喺数字上面睇起上嚟咧，似乎又即系八月嘅数字又真系唔系比六月咧话真系即系多好多。即系譬如举个例，以一啲嘅即系巡视嘅数目啊，甚至系提出檢控嘅數目啊，又唔係多咗好多，即係你哋又點樣分析呢啲嘅數字數據咧？除咗係統籌之外啊，仲有冇啲乜嘢嘅原因係令到即係部門喺個處理上面有困難咧？除咗統籌同埋法例之外， 係嗱第一就區議會係追落後嘅，因為即係部門匯報咧，即係過去嗰兩至三個月嘅工作嚟嘅，咁呢個匯報形式啦，咁所以未必睇得到。可能九月系咪有增加到咁？咁呢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就系、是、其实就算今次呢、這、一个、即系所谓即系全城清洁啦吓，再一次叫全城清洁啦。咁其实咧喺地区上边咧都冇话特别增加人手嘅。即系可能系增加咗19区嘅灭鼠队咯。即系呢个就属于即系中央即系政府里边加俾食环署。咁但係喺地區上面食環署，佢其實都係透過自己內部嘅調配，去揾一啲人做清潔大隊嘅啫。 係，即係人手問題可能成為一個樽頸。 即似乎就係啦，冇增加，明顯增加係冇嘅。咁所以唔會話好特別，令到食環署喺嗰啲日常嘅巡查方面咧係增加咗好大幅增加冇嘅，因為佢本身人手都冇增加。 咁你认为呢个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即下一个阶段目标应该系定系做啲乜嘢嘅范畴咧？ 我谂咧啲垃圾唔会自己走出嚟嘅，或者系啲鼠患唔会自己走出嚟嘅，系全部人为噶嘛。即系咁多年咧，其实唔系，亦都唔系冇政策。香港嘅法例都好健全啦。咁所以有法例都应该要执行，但系偏偏就系咁多年嚟仍然存在，即系话本身个法例。同埋个执行上边都出现咗问题，第一个执行 呢度就系要处理嘅嘢啦。多谢你，陈德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0.75厘，亦是今年内第五次加息。本港 多间银行跟随加息，汇丰银行、渣打香港、中银香港、恒生银行都上调最优惠利率 0.125 厘，幅度较市场普遍预期细，以加息后最优惠利率 5.125 厘计算，贷款额500万，还款期30年计，每月供款开支增加300多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影响楼价有好多因素，息口是其中一个，又不认为楼市有断崖式调整风险。本港新增5990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5827宗本地感染，再多17名患者离世，年龄由55至99岁。另外有5间安老院舍同2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7名院友感染，合共28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学校方面呈报746宗阳性个案，分别来自520间学校。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现时比较清晰睇到疫情稳步向下。他呼吁未完成接种疫苗的市民，特别是一老一幼，要尽快接种，让社会迈向复常的步伐。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话：本港医护人员流失情况持续，过去一年医生流失率大约是8.3%，护士流失率大约是10.1%。范鸿龄话：医管局有不同措施挽留本地人才，但同时希望引入大湾区医生在本港公立医院执业，以及透过大湾区护士来港交流计划，补充本港医护人手，强调一切都是以病人福祉为依归。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话：第五波疫情期间，医管局大量使用抗新冠病毒药物，高峰时曾经一日内为超过2000名病人处方有关药物，对舒缓床位有好大帮助。他又话：随住近日确诊人数下跌，会陆续恢复医院各项服务。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将会下星期二举行，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话，为了防疫需要，将会要求出席国葬人士佩戴口罩并遵从防疫措施。仪式将会在东京的日本武道馆举行。共同社报道，预计大约4300人出席，包括大约700名来自218个国家的和地区及国际机构的政要，中国代表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至于目前已经确认出席的7国集团在任首脑级人物，只有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南韩国务总理韩德珠。当局并为国葬加强保安，东京羽田机场关闭几百个行李储物柜，并逐步封锁机场内的垃圾桶，以防被放置爆炸品。国葬当日，东京市中心大部分高速公路和主要道路将会有封路措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嘅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较早前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意外事故清咗场，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噶。而家摩打老道喺沙田近住九龙塘段嘅车龙一路排到公主道近卫理苑，反方向去尖沙咀咧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浸会桥面。咁就系摩打老道喺沙田方向咧，较早前虽然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意外事故系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去沙田方向嘅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卫理苑，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揸车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可以的话都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咁另外喺锦田公路近上村因为有意外，而家呢一段锦田公路来回方向嘅全线系封闭，一带交通繁忙，经过请留意翻现场交通警员嘅指示。咁就系锦田公路近上村因为有意外，来回方向嘅全线系封闭。 跟進翻喺連翔道咧，受到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響，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麗村嘅全線仍然係封閉。而家青葵公路嘅車輛咧，暫時都唔能夠駛入去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一帶嘅交通咧繁忙，經過嘅朋友請留意現場指示。九巴路線41A係需要改道行駛。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近时代广场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骨科医学院、护理专科学院、香港老人科医学会。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新中国成立，面对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就有这个坚持。 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任何外国势力拥有特权的时代已经一去无回头了。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不配领导全国人民。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瑞文啊，有人话我咧食盐多过你食米。 世杰，冇错啊，不过我点豉油多过你食鸡噃。 诶，咁你都几咸，食得。 系啊，大豆系我嘅挚爱啊嘛。 啱啦，今个星期我请嚟中大教授林汉明同你破解大豆基因。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人称毅行先生嘅陈国强分享171公里嘅挑战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关于过去一个月以来全香港不同地方的卫生的情况，你觉得有没有改善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倾倾的。林志恩，这个时间听听听众尹先生的看法先。尹生你好。 是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有什么看法啊？ 我开头呢听到副司长呢卓生他有这样的新政府新的新的舉動啦，咁我就好樂見，好開心啦。咁我就因為喺住嗰度咧，附近咧，咁咧就長期俾一啲嘅建築材料啊，就擺咗喺其中一條行人路度啊。咁另外一邊咧，就俾一間車房嗰啲擺曬啲機器啊，嗰啲好多即係油淋淋嗰啲嘢。 嗯。 咁咧被逼咧，我哋咧就要行車路啊。即系两边咧，我哋都行人路都俾嗰啲货物堆积咗，系啦。咁咧我都即时咧俾电话，即系1823啦。 嗯。 咁佢哋都好好嘅，佢哋都 有覆翻我，即系有处理到。 嗯。 咁但系咧个情况咧，佢哋嚟嘅时候咧，咁就好合作就收翻晒啲嘢。 嗯。 但系佢哋一走咧，啲嘢又全部摆翻晒出嚟。 嗯。 咁咁啱咧，嗰度油塘嗰、那个嗰、那个崇耀街转出四山街嗰度咧。 嗯。 咁咁啱就系呢个考车路线嚟。咁咧嗰啲学神，我哋就被逼咧要同啲学神咧就争路行。 嗯。 咁你哋可以想象到啫，都有啲危险出现咯。 嗯。 咁我就觉得即系开头听到咧，就呢、這个系好好嘅消息嚟嘅。 嗯。 即系政府可以即系叫做跨部门啦、啊，系、嗯、嘛？咁但系个情况都系冇彻底解决啊。 嗯。 都系好似即系有人嚟佢就处理。 嗯。 冇人嚟咧。就依旧情况仍然出现咯。 阿尹生，我想请教声咧，其实即系针对住你呢、這个区域附近嘅问题啦，其实你哋有冇向政府相关嘅部门去反映过噶？或者据你所知，有冇地区人士咧系同政府相关嘅部门或者系区议会有同佢哋倾过嗰个情况噶？ 有啊，我就打去一八。 即系你自己就打去123啦，系啦。咁但系其实即系。譬如你知唔知道即係有冇一啲嘅人士係持續地係有跟進呢個相關嘅狀況，同埋同政府方面去做啲溝通嘅咧？ 因為同樣，我覺得都出現個問題咧，都係部門與部門之間咧，譬如好似去食環署有人聯絡我，但係佢嗰度咧都係未釐清咧，究竟佢哋自己內部咧係究竟係嗰個有個叫潔淨組啊，定係一個叫做咩小販管理隊嘅部門去負責咧？ 嗯， 咁佢哋自己都好似即系我唔知佢哋釐清咗未啦。但系個問題就係佢哋嚟過嘅時候就臨、即系短時間解決咯。 咁 但系往後跟住咧又係固態復萌啦。 好多謝曬啊，尹先生都比較詳細地講咗咧，即係佢附近嗰個區域嘅狀況。我諗林子欣其實頭先啊尹生所反映嘅狀況咧，就唔單止係涉及到跨部門之間嘅協調啊，亦都涉及到咧部門內部啊自己嘅分工。 嗯，係啊，咁同埋理論上，如果講到地區部門協調咧，就應該係地管會會負責到啊，即係地區管理委員會。咁因為民政專員就係負責協調地區唔同嘅部門去做呢啲工作噶嘛。 嗯，究竟即係政府呢啲嘅打擊衛生黑點嘅計劃咧，點樣達到一個可持續性咧？我相信呢個都係大家關注嘅問題嚟嘅。如果大家繼續有啲意見想發表嘅咧，都可以繼續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不過咧，林子欣，我哋又可以再傾傾咧，另外嘅一個嘅事件啦，近日都好受關注嘅，就係咧廠房設於元朗工業村嘅，全香港即係唯一一間啦，係收雜紙啦同。同埋一啲紙包盒嘅回收廠啦，喵方喵喵啦，咁佢哋就獲科技園告知咧，就不獲續約，咁啊應該咧要喺年底咧個租約就要結束噶啦。咁事件曝光之後咧，都引起咗多方嘅關注啦。咁尤其是因為喵方喵喵，如果根據佢哋所講翻，即係佢哋嘅經營嘅情況咧，其實咧佢哋係喺2018年嘅時候年底嘅時候就收到個租約嘅草稿啦。2019年咧就正式佢要承租，并且系投入都成过千万嘅资金咧，作为前期投资同埋营运嘅。去到2019年嘅十月咧，先至系正式开幕嘅啫。咁但系佢哋就获告知啦，就系9月6日嘅时候获告知啦，就话咧即系唔再续租，要求佢哋年底咧撤出现有嘅厂址嘅。嗱呢度咧亦都牵涉到一个嘅争拗啊，就系咧喵方喵喵咧，佢哋就话其实佢哋承租嘅时候咧系获告知咧系可以有一个6年嘅经营期嘅，咁但系咧科技园公司咧就发咗个声明啊，佢哋就重申啦，就系呢个资讯机密处理有限公司，即系喵方喵喵嗰间公司啦，同埋科技园公司喺2018年签订租约嘅时候咧，就清楚列明咧有关用地嘅租用期咧就系为期3年，系由2019年嘅1月1日到2021年嘅12月31日，当中咧系并无任何嘅续约条款。咁但系喵方喵喵佢哋今日咧喺个社交平台嗰度亦都除咗系列出咧头先所讲嘅佢哋嗰个投资嘅时序表之外啦，另外咧亦都系披露咧就系话佢哋喺2018年同即系相关嘅科技园嘅负责人开会嘅时候咧就 獲即係對方話嗰陣時嗰塊地咧係冇其他嘅發展計劃嘅，亦都話咧佢哋係一個綠色工業，係符合科技園嘅發展理念嘅，有一個咁樣嘅説法嚇。 咁、對於即係喵方喵喵即係不獲呢個續租嘅事件咧，我諗社會上面都有啲意見係覺得係可惜嘅，因為始終佢呢一個嘅叫做紙品盒回收咧，都係一個幾高風險嘅投資啦。咁因為紙包飲品大家都知道，其實個回收價值係都係低嘅，同埋嗰個回收工序咧都係比起我哋一般講嗰啲鋁罐係複雜啦。咁同埋咧，其實呢門生意咧，即係如果我哋講要達到一個成本效益咧，其實都要一段時間嘅，即係你要達到一定嘅生產量，可能譬如係去到五年啦至六年嘅時間咧，先至會叫做有一個好啲嘅回報嘅。咁所以呢度都反映一個問題咧，就係頭先我哋提到嗰個科技園嗰個租約係短期租約啦，即係三年。咁三年又夠唔夠一啲呢啲咁嘅即係試驗性啊？嘅一啲回收嘅公司去即係做到一個叫做比較持續性嘅生意咧，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假如咧，即係喵方喵喵嗰個即係新嘅選址係揾唔到一個好嘅地方嘅話咧，咁又會唔會令到嗰個飲品回收業係斷纜咧？因為而家佢係唯一一間香港會回收呢一類型嘅飲品盒嘅公司啊嘛。咁我哋咧有去一啲綠在區嘅聽眾都會知咧，即係紙盒回收係佢哋收嘅。咁如果呢個喵方喵喵停咗嘅話，咁嗰啲飲品盒會唔會就真係即係掉咗去堆填區咧？咁呢個都唔止係呢間公司本身問題嘅，即係香港整個環保政策嘅問題嚟嘅。 其實喺事件曝光之後啦，咁政府方面咧就話環保署係主動接觸過喵方咧，並埋提供協助嘅，包括提供咧幾幅嘅用地啦，俾佢哋申請營運啦。咁總共係有三幅嘅用地嘅，咁但係咧有一個團體本土研究社咧，佢哋就话即系去睇过嗰三块公开招标嘅地，咁但系就话咧都似乎唔系太合适啦。譬如咧，其中第一幅咧就系位于长洲啦，咁嗰度咧系位于长洲嘅北角水路咧，系247平方米嘅。咁但系喵方喵喵嘅现址咧就系大概系2800平方米嘅，即系话咧嗰个用地咧系大幅缩减啦，同埋嗰块地咧亦都系需要每季续租嘅。而另外一块咧就系位于咧昂船洲嘅昂船路啦，系有588平方米啦。咁个租期咧，而系先定三年，然之后按季续租嘅。咁但系喺个面积上面咧，亦都不及咧佢而家用紧嗰块地啦吓。咁同埋亦都系有其他嘅可能有一啲其他嘅即系建筑嘅限制啦咁样。咁而第三块咧就系位于柴湾创富道，就系、是、有2500平方米嘅。擬定的租期咧就係五年嘅，咁但係咧本土研究社佢哋就個分析就係話咧港島區咧好少同類型嘅靚地啊，咁呢塊地咧應該都會惹嚟回收行業咧，即係有唔少人去到競逐嘅，咁所以喺招標嘅模式之下咧，佢個租金咧應該會係市價，咁其實都佢哋需要同大型嘅回收商競爭咧，這個都會造成另外嘅一個經濟嘅壓力。 係啊，咁同埋即係喵方喵喵嗰邊咧都有個回應咧，就係、是如果佢哋要重新揾一個合適嘅地方設廠咧，其實都有一啲額外嘅投資成本嘅，譬如佢有啲前期設置啦，有啲機器要再做一啲測試啦，然後要生產紙張啦，再讓呢啲廢紙重生咧，其實就係要由頭要再額外增加啲成本嘅。咁呢個咧可能會對於佢哋嗰個回收嗰個廠房個長遠發展有影響啦。咁所以即係呢個一來啦，二來就係、是。剛才呢陳燕平提到除了環保署提供的一些新選址之外呢，其實新加坡的方面呢即都有向這間公司去招手啦。但是當然呢即創辦人就說其實他對於香港都有一種感情在這裡，都即希望留在香港的。 咁都值得留意咧，就係頭先提到環保署嗰三塊用地咧，其實都係屬於一啲短期租約嘅，三年到五年不等，而且亦都要繼續續租嘅。咁對於整個回收業嘅發展嚟講，呢個係咪一個有利嘅措施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啦，就係綠色力量嘅環境事務經理啊，余建剛喺度啊，余建剛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咧。余建刚，即系知道你哋咧，其实喺事件之后啦，一直都有同喵方咧去到联络啦。不如咧，请你先分析一下头先我哋提到嗰三块嘅短期租约用地啊。如果以回收业嘅发展嚟讲，其实系咪都系一个可以考虑嘅土地咧？ 剛才主持你們提過，譬如本土議員他們其實分析的三塊地皮，其實我相信分析得相當之準確的。咁無論喺即係面積上面已經唔需要講啦，即使係面積相若嘅柴灣嗰幅地皮，以我所知，其實有一啲回收業行內嘅龍頭企業咧，都投標都失敗咗。咁佢哋係講緊一啲係講緊二十三十年歷史嘅回收廠、回收商。咁、你想象下以喵喵佢哋嘅年資咧，又或者係講緊其實佢哋嗰個產能咧，其實係好難去競爭嗰幅地嘅。咁所以呢個係嗰三幅地本身比較唔可行嘅地方。但我諗個問題癥結反而係在於政府仲係用一個嘗試用一啲短期租嘅地去應付環保用地咯。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方向上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咯。即係譬如政府自己出嘅減廢藍圖，佢哋都係睇緊可能2035年，講緊十幾年嘅規劃。咁點可能一個廠房嘅規劃只係短短講緊三年之後，可能你嘅投資會好似而家咁樣突然間會冇曬。咁其實呢件事第一就係其實你本身唔鼓勵業界去投資或者去嘗試一啲新嘅技術啦。第二就係其實你長遠對於香港其實你嗰個回收鏈究竟係咪一個穩定，係咪可持續咁樣去運作落去呢？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咯。 我哋大家都知道，即系香港喺个土地供应上面咧，一路都有好多嘅考虑啦，同埋亦都系一个即系土地嘅问题咧，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但系譬如如果参考翻其他地方嘅经验啊，要系俾啲回收业安心去经营咧，一般嚟讲咧，佢哋嗰个土地嘅承租期咧要几长先至会有机会令到佢哋比较即系稳健地可以发展到个行业噶？ 如果你話純粹年期咧，我諗起碼係講緊八至十年係一個基本嘅數字。但係我想提出一點咧，就係喺土地政策係頭先你講好重要一環啦。咁但係其實佢成個環境政策咧，其實有好多環你都去應該係需要推動一啲政策去支持回收業嘅。譬如最重要紙包品盒其實缺緊嘅係乜嘢咧？其實就係一個生產者責任制嘅法規，就係由生產商去俾錢回收嗰啲紙包品盒。呢件事其實是可以令到回收商他們本身的壓力經濟壓力小很多，亦都可以令到有更加多的資源去回收紙包物盒，更加重要就是其實你可以吸引更加多的業界的人投入去這個行業。因為如果是由一個法規去推出的話，即是我們全香港所有的紙包物盒一定是在這個法規之內需要回收嘛。但我們看到政府做的是什麼呢？可能佢而家啱啱上年完咗個諮詢，就淨係做膠樽。咁甚至乎唔單止我哋環保團體或者回收業界，其實生產商佢哋都自己覺得有問題嘅，就係第一，對於本身做膠樽嘅飲品嘅生產商，其實佢哋覺得唔公平嘅。大家都係做飲品，點解我要俾錢，佢唔需要俾錢呢？第二就係衍生一個問題，就係咁會唔會導致有啲生產商將我嘅產品轉去紙包裝去逃避呢個法規咧？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法規咧，其實係你要某程度上喺呢個紙包盒嘅回收入面係一個好關鍵嘅一環咯。 呢度你講到外國嘅情況咧，我有兩個問題想問嘅。咁第一咧就係因為我哋知道新加坡係有向呢、這個喵方喵喵去招手啦。其實新加坡對於呢類型嘅譬如試行性質嘅一啲回收業咧，佢哋會有啲乜嘢嘅政策上面支援啊？即係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咧就係你提到咧，譬如外國咧都有啲回收紙包飲品嘅即係佢哋嘅政策嘅。咁譬如佢哋嗰個回收率可以去到幾多成？ 首先讲咗新加坡嗰个情况先。新加坡呢其实一路佢哋个回收率系好低嘅。点解呢？其实佢哋好依赖焚化呢一个技术去处理废物嘅。咁所以呢其实今次佢哋向招手呢，我相信呢其实就系佢哋政府开始想转型。因为其实睇到焚化其实唔系一个长远解决嗰个环境问题嘅方法。第一就系其实焚化佢本身个碳排放系高嘅。第二就系漠视咗其实你烧嗰样嘢，其实嗰样嘢本身系个资源嚟㗎嘛。我燒之前，譬如紙包盒，其實我可以攞翻佢啲紙出嚟去做其他嘅物料，膠類其實都有佢哋嘅用途噶嘛。咁所以其實就係佢哋開始意識到焚化或者唔係呢個萬靈丹，可以所有嘢都解決得到咁樣啦。所以就開始我嘅估計就係咁樣，佢哋開始向唔同嘅有潛質、有潛力嘅回收商，希望佢哋嘅技術可以帶到去佢哋嗰個地方咯。咁但係至於你頭先講其他國家嗰個回收率咧，譬如歐洲啦，或者係德國啦，係講緊五成甚至五成半，加拿大都係五成以上嘅。 係講緊係一個相當之高嘅回收率嚟嘅。咁佢點樣做到呢？其實除咗會有啲回收廠喺當地之外呢，更加重要其實就係頭先講佢哋係一個完整嘅所有食品飲品，其實佢都有一條生產者責任法規喺入面，去確保有一個經濟誘因要啲生產商去回收，而市民回收咗之後呢，亦都可以確保嗰個回收物呢係真係可以進入到個回收鏈咁樣囉。 咁除咗头先提到嗰三块用地之外呢，另一个选项就係搬去呢个环保园啦。但係环保园对于纸品盒回收呢，係咪一个适合嘅地方嚟？ 其实喵方佢哋都其中一个希望可以嘅方案，其实都係搬入去嗰度嘅。咁但係有一个比较难题啦，就係其实本身喺環保園入面咧，佢哋都係一啲比較大型嘅回收商嚟嘅，變相佢需要嗰個嘅投資額係大嘅。咁但係問題係，喵方可能佢嗰個規模其實未必去到嗰度嘅，又或者其實紙包飲品盒回收個市場暫時其實未支持到嗰個規模嘅。咁所以變相呢個就係睇下環保署嗰度會唔會係有一啲折衷嘅方案，會唔會係喺嚟緊招標嘅過程入面，可以有一啲方法可以便利到一啲比較中小型啲嘅回收商。咁但係重要嘅喺過程，因為講緊可能招標到成個過程，可能講緊三五年嘅時間。咁呢三五年嘅時間，我哋就會睇冇可能香港建立得咁好嘅一個紙包盒回收鏈就咁斷咗佢咯。 是。其实余建刚想问呢，其实对于香港一啲已经是有历史嘅回收商嚟讲呢，做纸包盒嘅回收呢，是否一个有吸引力嘅选项呢？ 老实讲呢，我觉得其实唔系真系咁大吸引力嘅。第一就系、是社会上对呢个回收物嘅认识系低嘅。即系唔同胶樽啊、废纸、铝罐，其实大家都一路都认识呢样嘢，都知道其实系可以回收嘅。但問題係做紙包盒，其實可能講兩三年前啦，你問人其實大家十個入面可能有九個半都會掛，其實應該冇得回收嘅，或者係佢會當廢紙回收嘅咁樣。咁所以但係喵方佢哋去肯夠膽去試呢件事，其實真係即係對於香港嚟講係一件好難得嘅事嚟㗎。咁所以點解你會見到咁多回收商外國又有做，但係香港一路都冇呢件事去做，其實就係冇人去夠膽去試呢件事嘛。咁但係問題是我哋有人試完之後，我哋香港個政策配合或者嗰個營運嘅環境係咪鼓勵到回收商更加多去做呢啲嘗試呢？咁今次呢個 case 睇嚟就好似就唔得。 咁所以可能即係你頭先所講就係佢都係算係一種叫社會效益嚟嘅，即係話佢會令人養成一種即係回收紙品盒嘅一個習慣咯，即係就係改變緊我哋行為嘅一個即係嘅生意嚟，其實。 絕對是啊，改變我哋對於回收嘅認識，亦都係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哋推廣一啲乾淨回收，其實都係做得好好嘅。無論係我哋啦，或者係即係綠色力量啦，或者係佢哋喵方佢哋收翻嚟嘅紙包盒咧，好神奇嘅，市民係即係會剪開曬洗得好乾淨啦，甚至乎會自己俾錢俾郵費去將嗰啲紙包盒寄去唔同嘅回收點嘅。咁去到後期啦，終於政府嘅綠水區佢都願意肯收紙包盒啦。咁中間過程都花咗啲時間喎。咁然後之後先至可以去到今日呢個普及嘅程度咯。同埋我有一點特別想提，就係其實喺個社會度，你要市民成個社會建立到一個回收習慣咧，其實係好花功夫、困難嘅事嚟噶。講緊係由零去到大家都認識呢樣嘢，會去做呢件事，係用咗而家三年嘅建立，仍然仲有好多空間可以再做啦。當然，但如果三年之後突然間斷咗之後咧，我冇信心話三年之後再出現翻一間新嘅廠，或者揾到地方搬啦。三年之後再要去翻嗰個社會嘅風氣咧，其實係好困難嘅，或者係你由頭嚟過浪費咗咁樣嘅時間功夫咯。 好，唔该晒你，余建刚倾到呢一度啊。余建刚咧系绿色力量嘅环境事务经理啊。咁啊，林志恩事件睇到咧，有一啲嘅网民都反应热烈嘅，即系譬如佢哋会将啲纸品盒咧当作明信片咁样咧寄去相关嘅部门，表达佢哋自己嘅意见。 系啊，咁同埋亦都有人即系直情分析埋成个纸品回收盒咧个回收程序有几咁复杂啊，即系比起一啲铝罐可能更加复杂。咁所以亦都系睇到嗰个回收业嘅价值喺呢度。 好，今日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晒，拜拜。 拜拜。